时日学丧，如及与皆亡。历史呢永远是胜利者写的，我是读历史的人。共产党在全个中国掀起这个暴动叛乱，到他写历史的时候，两湖秋收暴动就变成两湖秋收起义，湖南暴动就变成湖南起义，他一样是杀人放火，伤及无辜。后来这个叫革命。啲年轻人这种所谓哗变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家个政府是跟一代人对抗，无业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无业的学生，拉入差馆运五十几个钟头，拳打脚踢，有法律的嘛，局长。任何人都有权谴责暴力，唯一就是工联会的人没有资格。1967年杀死十几个警察，杀死十几个平民，我们的同行林班被人烧死，哪个做的？啊，你有没有资格谴责暴力啊？争取民主抗争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社会面对极权，我们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坚定不移站在抗争者这边。 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致，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大家好，今日是2020年的6月16号，欢迎大家收看收听《玉敏踢爆》。咁呢个节目咧已经播出超过1000集。究竟是谁与民为敌？林策抹黑别人，还不了自己清白。嗱，呢个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家喺度草拟紧所谓港版国安法，或者而家叫做正式个名叫港区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今日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就咁样讲，佢话咧立法咧系合法合宪、合情合理，不容置疑。咁佢又呼吁咧，近日仍然用一啲一向嘅手段将立法工作妖魔化嘅反对人士就立即停手。咁然后林郑咧就话，呢啲反对国安法嘅人士，佢哋嘅做法咧系以广大香港市民为敌，因为市民需要嘅安全同埋满足感，所以我哋就真系不禁要问，究竟是谁与民为敌？客观嘅事实话俾香港人听，系咩？真真正正与民为敌嘅就系林郑月娥呢一个卖港贼。喂，这个有很多事实可以作证的，也都不需要我在这里再重复去讲一次，是吗？6月9号超过100万人上街反对这个逃犯修订条例草案。当天的晚上，当游行结束之后，林郑月娥深夜发表的声明就告诉这100几万人听，甚至全香港人听，6月12号 呢一條惡法會如期喺立法會恢復二讀，即係公然與呢個百萬上街嘅民意對抗。呢個係咪與民為敵呢？六月九號發生嘅好多事件，包括一啲慘案，包括七二一呢個黑社會人士喺警方嘅姑息縱容底下，喺元朗西鐵站對嗰啲無辜嘅市民進行無差別嘅恐怖襲擊。八月三十一號，輪到警察衝入太子地鐵站，在月台、在車廂，是吧？對市民進行無差別的恐怖襲擊。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呢啲咁嘅事件，前後拘捕咗九千幾人，其中啲中學生、大學生佔咗差唔多超過三成，擺明係要消滅一代人，罪魁禍首、元兇巨惡。就是你林鄭月娥和你所領導的這個特區政府。林鄭月娥說，即是中央今次立法的目的是要令到香港社會在經歷衝擊之後能夠尋求社會穩定，早日堵塞國家安全的缺口，建立一個更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機制。換言之，即是說如果沒有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即是沒有去年林鄭月娥一意孤行與民為敵，就不會發展到這件事變成一件波瀾壯闊的反共抗暴運動，而令到共產黨覺得香港有人勾結外國勢力，香港有人號召這個香港獨立，香港有人顛覆國家政權，香港有人搞恐怖主義，誰造成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根源就是你林鄭月娥所領導的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倒行逆施，與民為敵。可不可以這樣說啊？喂，如果共產黨出現權力鬥爭，習近平落台的話，要翻舊帳，你林鄭月娥一定跑不掉，走唔甩，我可以话俾你听。你而家要求神拜佛，系咪？日日去祈祷，同你信嘅天主讲，不过一定唔会听你讲，系咪？就系话习近平真系要身体永远健康，万寿无疆，系咪？继续做呢个独裁者，咁你就可以保住你条小命。一旦嗰个权力斗争令到习近平落台改朝換代的話，你一定是走不掉。你今天講這些是什麼意思？還要舉一些數字，較早前有人搞活動，有300萬人簽名支持這個國安法立法。喂，大佬，你真是擘大隻眼看清楚那些簽名是怎樣來的？你夠膽做個民意調查吧，委託一個即是可靠獨立的這個民意機構做一個民意調查呢？又或者你跟何君堯這些這敗類說，或者通過中聯辦是吧，九龍工作部這個九龍地區工作部、香港地區工作部、新界地區工作部去動員組織旗下那些所謂社團、中親會、同鄉會各種不同的社團搞一個大遊行，人數多過反逃犯條例的，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夠膽做吗？你做得到吗？有没有办法，包括你共产党驻港机构，你去动员100万人上街支持立这个国安法呢？300万人这些这样所谓灌水的签名，你都夠膽拿出来讲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是吗？你现在跟共产党有什么分别？只是假大空，基本上没有分别的，是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本來大家覺得順利過渡之後，由港英時代過渡到這個所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時代，喂，至少由公務員是順利過渡，那你都起碼維持回過去那種行政中立、廉能 的政府，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而家唔系，而家系一个假大空、专讲大话的政府，而且而家系一个实行暴政的政府。你仲有咁嘅面皮行出嚟讲，系咪啊？早前有活动，超过300万人签名支持立法工作，系咪啊？而自己同多名官员亦都有签名支持，你可以唔签名支持咩？你签名支持，你去签名支持工联会嘅嗰个签名活动，你去签名支持其他嗰啲啊左派团体嘅签名活动，咁啊代表咩啊？你同啲官员去签名，咁啊代表咩啊？代表呢一个签名系可靠啊？系咪？你够唔够胆话俾我听？180,000公务员都有份签名啊？你又够唔够胆逼180,000公务员一定要签名啊？即系好简单嘅啫嘛，系咪？你咪做个民意调查咯。钟庭耀如果做个民意调查，个结果咁你一定系唔接受噶啦，啱唔啱？系咪？咁你自己做一个啊。再唔系你要斗人多啊嘛，系咪？过咗限聚令之后，你去动员100,000人上街支持国安法立法啦。是吧？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就每人派5嚿或者1,000，是吧？咁你就喂使返3-2亿，咁可能都未必得。讲到与民为敌，是吧？即係大家睇下过去呢一年好多写文章嘅人啊，即係对呢一个所谓反送中事件有评论嗰啲人，唔知道有幾多個用過與民為敵呢一個四字詞嚟形容你呢一個林鄭月娥呢一個賣港賊，係咪？香港搞到今時今日咁，老實講，我哋平情而論，絕對唔係中南海嚇呢七位政治局常委希望見到嘅。呢個係用常識就知道，既然你是吧要制定这个所谓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然后你说要堵塞个漏洞，是吧？那然后北京就接受了，是这样解的嘛，是吧？但是当6月9号有100,000人上街的时候，你真的那种心态就是与民为敌嘛，大佬。就完全是因为即是你个人，喂，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你觉得呢一铺我唔可以认输，系咁解啫嘛，好简单咁嘅啫，系人性嚟嘅，系拥有权力嗰啲恶劣嘅人性嘅体现嚟噶嘛。如果佢嘅权力系受到制衡嘅，如果呢个行政长官系香港人普选产生嘅，六月九号有100,000人上街，佢系100%会撤回嗰条条例，就算2003年。50,000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系咪？老董系咪都仍然喺度迟疑紧，冇话即刻去撤销呢一条条例。但当佢发现个民情系咪，特别系立法会里边嗰啲建制派已经有一个政党自由党系决定唔支持呢个23条立法，唔够票，焗住就撤回。咁共產黨有冇同佢算賬先？共產黨冇同佢算賬，係咪？咁事實上，你林鄭月娥事後，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亦都係被迫撤回呢條條例嘛，係咪？由暫緩立法變做撤回，嗰、那個過程充分表現呢個林鄭月娥嗰種與民為敵嘅性格，而最後撤回，我哋有理由相信係得到北京嘅同意嘅。跟住落嚟呢啲咁嘅警暴，系咪？或者亂咁拉人，實行暴政，更加令到香港人係非常之反感。個社會固然係撕裂，喂，罪魁禍首就係你呢個賊婆啊嘛，大佬！你夠膽今日行出嚟講，話啲反對立國安法嗰啲人與民為敵，你有冇搞錯啊？真係！你而家行出去问10个，系嘛？有8个、9个会话俾你听，系嘛？系你一手造成噶嘛，大佬？ 除了何君堯、屈永賢、周庸，是吧？那些藍絲不明所以，一般那些小老百姓、民眾，他不懂答你的嘛，大佬，你是要不要社會穩定？當然希望社會穩定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國家安全係咪去到最危險嘅時候咧？當然唔係啦，係咪？咪就係因為你林鄭，所以我喺呢度最後講一次，冇得即係冇得辯駁嘅呢個係真正與民為敵嘅，就係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嘅下場係必然非常悲慘。你要真係求神拜佛，不過你唔拜佛嘅啦，求神你嗰個神即係遲早都離棄你嘅啦，你啲咁嘅所作所為係咪？你真係要日日去祈禱啊，大佬！習近平要永遠健康萬壽無疆啊，否則嘅話你個下場一定係非常之悲慘，因為你係一個同全香港人為敵嘅。有史以來香港百幾年歷史咁啊，唯一一個真正係嘅一個係咪公然以全香港市民為敵嘅呢一個領導人係咪？你一定係遺臭萬年嘅必然嘅歷史，一定係釘喺個歷史恥辱柱上邊。呢個已經係毋庸置疑。